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神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 再唱一首歌给你，你过了今夜，世界就会灭。我想我还有一天，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，在来不及以前，渴望来得及。向千里的指尖，绕地球最